究竟一对热爱 UFO 嘅人士去到挪威威尔嘅 UFO 博物馆会发生咩事咧？ 佢可以带我哋入去个 UFO 秘密基地，就系佢哋嘅地。 我 觉得美国 啊、法 国 啊、意大利啊、非洲 呢个乜嚟噶？ 呢个系全部都系美国嘅目击个案。 望镜头， 凤凰城嘅个案喺呢度。 呢个乜嚟噶？我哋嚟咗秘密地室啊！竟然呢一样个 案喺度十一点。 不明来历，有请香港飞鸿会创会主席 Is Moon a part of Jay's band？ 93.5 FM。星期六晚9至11，清晨9:30。 A regular broadcast. Many extraordinary events taking place. Apache, one more. 其实咪后咧先最精彩， 唔系因为我好想阿 Moon 咧，即系话俾大家听，即系因为我又同阿金讲过，阿金你知唔知咩叫磁场唔转移咧？阿金话我都好留心听紧，我都好留心听紧， 系咯？ 你明唔明咧？云海， 如果阿 Moon 就咁头单凭头先咁讲，我谂都几难明嘅。咁、因为我之前听过理解过佢嗰个意念系乜嘢嚟嘅，所以我都理解到少少嘅。 系点咧？你嘅理解系？ 我谂咧，不如咁咧，我演绎下 Moon 头先个理念好唔好啊？即系用一个比较简单具体嘅概念，点解会形容到可能而家即系讲紧西方国家好多个 UFO 专家又好，研究紧古代文明嘅人又好，都会讲紧一个 zero point 嘅一个理念啦，个所谓嘅。theory 啦，就会相信可能去到嗰个日子嘅时候咧，可能喺即前后 around 嗰段时间开始，地球嗰个磁场咧，北南北极嘅磁场开始会慢慢减少，去到一个等于静止状态啦。咁之后咧，零咧去到所谓嘅，咁之后所谓嘅飞行时咧，又会去到一个所谓嘅13，系咪？咁去到呢个位嘅交叉点，所谓即可能一个飞行时13加到去零嘅磁场嘅时候咧，咁嗰个时间咧，可能就系一个。所有物质世界嘅一个转型啦，可以咁讲啦，可唔可以咁讲啦？系嘛？咁呢个物质世界转型系即系应该系一个去到另一个层次嘅空间，可能大家唔系真系死咗嘅，去咗另一个层次嘅空间再生活过咁嘅意思、 一个更加高能量嘅空间、 或者即系可能之前可能我唔知道之前听你嗰个版本啱唔啱啦吓，就话有啲人可能就会升到班嘅。有啲人就升唔到嘅， 咁系咪呢个就系、那个 去一个高能量嘅境界？ 系咪叫大审判咧？呢、這个就系圣经所讲嘅， 呢、這个应该嗱，照呢度睇咧，呢、這个就系嗰个大审判啦。你过唔过到嗰个西，过唔到嗰个 screen 咧，你就留低喺后边。过到你跟个地球去升班。 即系你嘅思维，如果去到升到班，去到另一个层次，可能就去到另一个境界。即系可能如果用宗教角度，我姑且用圣经角度啦，可能即系话可能去到一个。可能被称为天堂的境界啦，系咪？ 系 咪？咁但系都有康乐大厦喺中环嘅，即系仍然都。 咁嗰啲康乐大厦系咪存在咧？应该，你阿 Moon 觉得 喺呢个时空嘅嘢会留翻喺呢个时空嘅。 啊，但是所有人就离开咗啦。 离得开嘅人会跟住去咗嗰个时空嘅世界， 即系 留低嘅就会留翻低喺康乐大厦呢个时空嘅世界咁样。 即系如果咁讲，即系好似启示录咁讲咯，即系启示录咪有一段讲到嘅。如果当世界末日嚟到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就话有一个两个人喺天台，可能一个就俾人拎走咗、一个就留翻喺度嘅。 咦，好似样 系嘛？呢、个就启示录嘅启示录嘅末日嘅情况嚟、 即系如果我同阿云海企喺康乐大厦顶咧，佢就升咗上去，我就跌落嚟咁样。 唔系你边个升边个跌？ 诶，可能我留咗喺度咧，可能你走咗咧。 嗱，你睇古时人几叻，佢真系要用咁简单嘅语言就解释咗呢个咁深奥嘅理论。 你就用咗半个钟头。 呢一个咧就真系即系要好，我谂好高深嘅 UFO 研究迷咧，先至即系会领略到啊。 系，唔系吓。明之后咧，我想讲翻就系可能即系去到另一个，即系过咗嗰日子后，可能就南北极嘅磁场就会倒调翻，可能开始另一个新嘅世界啦，咁样系咪咁意思啊？我冇演绎错误啊？ 仲有讲咧个地球系转嘅，而家个地球转得越嚟越慢嘅，知唔知啊？系慢到咧，系去到某个时候咧，系停低咗，然后倒停低咗三日，然后倒翻转转嘅。 即系呢个 咁到时咧，太阳仲有西方升起。 而家个地球有倒转转过咩？ 而家未，但系咧喺历史上咧系真系有过，譬如Hopi 族，印第安嘅 Hopi 族喺佢哋嘅文献度定系流传系讲过咧，系有一日咧个太阳升咗之后系留咗成两，即系留咗成廿几个钟头先至再降落翻。咁而喺地球嘅另一边咧，埃及咧，亦都有一啲文献系差唔多嗰个年代咧，就话咧系。 我唔记得系边个打边个，总之一个咧就系话热个日头有廿几个钟，另一个咧就系夜晚系冻咗好耐。咁但系啱啱如果真系停咗喺度三日咧，就会咁发生，向住太阳嗰个就会有太阳廿几个钟，而背住太阳嗰个就会有 咁。但系你话倒转行嗰个就 嗱，咁佢停咗喺度停咗三日啦吓，我停咗两日咁，咁佢哋有记载到，哇嗰日或者嗰夜真系好长，然之后佢哋系倒翻转嘅方向转，即系话之前咧太阳系应该系由西边升起嘅， 唔系即系个地球望嗰个角度唔同咗， 即系今日系错嘅。 诶、啊，唔系，今日咧就系、是、太阳喺东边升嘅，呢个西边 系 太阳西 边 升。 就系、 是、 自从 嗰日，自从嗰阵时咧调转咗之后咧，太阳就由东边升起啦。 你信唔信呢个讲法咧？ 呢、這个我谂系一个其中一个 theory 嚟嘅、 嗯，即系 believe 嘅啫。呢、這个都系 呢、這个我谂相信都要 believe 嘅， 即系佢哋 believe、 這個。呢一个就系同呢个南北磁场倒转系有关嘅、嗯，因为你咁倒转咗咧，个磁场先会倒掉嘅。 呢、這个就系咪其实而家 UFO 界最、啊、大家最 都几 高深嘅学，即系讨论点嚟嘅咧？ 既然呢个系一个科学嘅硬兜兜嘅证据，证明咗地球嘅磁场系曾经倒掉咗成十四次啊！咁而佢哋即系睇翻一啲中一嘅电啊磁啊嗰、那个咁嘅好简单嘅实验咧，就系话你个电磁场咧，你个电流要倒翻转嗰个磁场先会倒转噶嘛？咁但系点样倒转咧？成个地球就要调转咗转。咁嗰个磁场先会倒翻转， 即系我哋成日你今晚即系成日都即系讲一个就系个磁场啊，即系点样倒转？其实 咁即系话太阳，即系佢以前系真系调转咗咁转咧，系、嗯、有可能，因为你真系十四次倒转咗，咁真系可能我哋以前系唔同个方向转咁、嗯、倒转咗，一时喺东边升，一时喺西边升，咁都调转咗系十四次。 唉，不如你都系讲下啲美国嘅阴谋论，因为我之前阿满同我讲过，咁佢话其实而家啲美国嘅新科技咧，都系运用咗呢个所谓嘅即系频率嘅技术。 系啊，讲完嗰个音频啊，讲呢啲 音频，即系音频嘅技术。咁但系啲音频技术其实可能一啲嘅所谓嘅武器嚟嘅，有冇演绎错误啊？ 冇错冇错。 系你继续讲。 咁咧嗱，而家喺阿拉斯加咧，曾经系有一啲实验啦，叫 Hard Project HARRP 啦。咁佢哋话咧，其实咧就系想研究一下大气高层电离层，即系成个大气最顶嗰度，我哋发射啲能量落去，等佢反射翻嚟，睇下佢有咩反应。咁就话咧，就系我哋研究天气啊，可以控制地震啦、啊，诸如此类啦、啊、咁、 嗯。 但系好多，其实而家已经好多人系抗议紧嘅，因为佢哋其实根本就唔系做紧呢样嘢，而系咧研究紧好多嘅音频嘅实验，睇下其实音频好紧要嘅，用某啲嘅声频咧，可以令到我哋癫嘅，可以令到我哋失常，可以令到我哋情绪低落。有啲声频嘅组合，令到我哋系好提升嘅。 嗯， 咁即系可以用得好咁用，好好利用，亦都可以系好破坏咁系毁灭我哋嘅。 嗯， 咁当然啦，咁 powerful 咁有力量嘅武器，我哋嘅影子政府当然唔会放过啦。咁就系、是。全民啦、啊、吓，都唔全民啦、啊，好多人抗议。 即系你咁样，美国嘅影子政府 系啦， 系 全球嘅影子政府啦。咁尤其是阿拉斯加， 咁即系美国亦或全球咧？ 即系美国嘅、你姑且讲美国影子政府啦， 就喺嗰度其实系做紧音频实验嘅。咁佢哋发射咗上 喺阿拉斯加做紧 音频，喺阿拉斯加吓。咁佢哋做紧啲乜嘢咧？咁其实咧，其中一样嘢咧。就是要研究不同的音频可以怎样控制到人咯、 嗯、 有一个版本呢可能跟现在的基因食物都有关的，不过姑且由这个谷物讲起，原来呢美国很多谷物都污染了的，那污染了那样东西叫 prion P-I-O-N， 就其实是一些很细到有细个病菌的蛋白源，那他们是有一个水晶的特质来的，佢哋系细个病毒，但系佢哋系一个水晶嘅特质。咁佢哋系存在，好容易喺酵母度生繁殖。咁而令到美国好多谷物咧，已经系有呢一种嘢喺里边。于是咧，好多猪啊、牛啊食咗，人都食咗。咁而呢啲嘢根本你系一路食好多水晶落肚啊，等于嗰啲蛋白源其实系水晶特质嘅嘢。你咁简短啲讲就系你食咗好多水晶落肚啦。咁但系因为水晶系会走去一啲电高嘅地方，咁你成个人咧喺个脑咧个电流系最强噶啦。咁所以咧，我哋系一路食咗美国好多污染嘅谷物咧，就会将呢啲水晶系积晒喺个脑度。 咁全世界如果系咁食美国出产嘅谷物咧，咁就积晒喺个脑度咧。咁佢哋喺阿拉斯加嗰啲音频实验，佢只要编啲乜嘢音频咧，咁可以令到某一区、某一族、某个国家，或者系某个家庭、某架车个天线接收嘅嗰个司机或者所有乘客系会有事，令到佢病啊，令到佢失常啊，诸如此类嘅嘢。咁所以好危险。 Jason 冇反应咯。 你我已经去咗另外一个境界。 唔系，因为其实如果你讲紧嗰个蛋白质咧，如果我冇搞错嗰阵时，咪而家有啲人研究紧，咪用紧，即系其实而家讲紧嗰个破坏蛋白，即系所谓嘅破坏性蛋白啦。咁呢啲破坏性蛋白其实，如果再讲白啲，就等于而家嘅疯牛症啦。 啊，系啊，你都听过咧。 咁即系疯牛症，其实讲真唔系病嚟嘅，亦都唔系歪。 疯牛症系可以用音频嚟控制。 唔系，即系其实而家啲人就。可以话科学家啦，或者生物界啦，都系唔理解点解疯牛症，即系所谓食咗啲有破坏蛋白、破坏性蛋白嘅牛肉啦，咁就可能嗰啲蛋白就会嚟，即系积聚咗喺人嘅脑啦，咁就会出所谓嗰啲破坏性蛋白，就系因为佢一路经过嘅地方都好似头先讲啦，啱啱好似水晶嗰啲界面咁咧，一路破坏紧、戒紧你嘅脑细胞，咁一路戒一路戒又戒死晒噶啦，咁所以点解会出现咗一个咁奇怪嘅现象？其实而家科学界系冇解释嘅，即系话。因为牛佢冇呢个啲唔系细菌，亦都唔系 virus。 唔净止牛出现嘅，羊啦、鸡啦，甚至人都出现嘅。 唔系，即系因为佢而家最主要讲紧咪嗰啲，即系疯牛症系最热门嘅嘢啊嘛。 所以佢官方嘅解释解释唔到咯，因为所有嘢都出现啊嘛。 系冇错。 咁但系而家呢个解释话破坏性蛋白原 prion 咧就解释到咯。其实讲得再恐怖啲咧，就系根本用音频嚟到令到。人每某啲人或者全球普遍性系出某种病咧，佢哋疯牛症已经系一个好成功嘅实验，证明佢哋可以用音频制造到疯牛症。 疯牛症系音频制造嘅， 因为你食咗落去脑里边嗰啲蛋白原咧，系正常嚟讲咧系唔会破坏你的，喺某种变异嘅情况之下就会，例如 jam 啲音频落去啦，其中一种。 咁但系疯牛症系音频制造出嚟嘅，即系意思系。 唔系，即系疯牛症系一种破坏性蛋白嘅污染， 但系喺某种音频之下咧，呢啲蛋白咧，呢啲有水晶特质嘅蛋白咧就会繁殖，令到你个脑里面食到食晒佢，食晒你个脑咁咯。咁你可以咁讲话系音频制造，其实唔系音频，系令到嗰啲蛋白原食咗个脑，食到你变咗有个疯牛症出嚟咁。 我哋即系我哋需要知道呢样嘢系因为点解咧？即系点解我哋要需要知道？即系譬如系， 即系你知道咁样。 系啊，曾经有个传闻就话， 就 系 因 为话 美国根本就整紧，即系你嘅意思，成件事咧就系话系咪即系imply 紧，即系美国佢系想 佢已经做一个好成功嘅例子，下一个病唔知系乜，咁亦都有啲传闻啦。 意思成功咗嘅意思系我哋即系都唔会见到噶啦，而家。你意思佢成功咗嗰时，你 如果呢个理论系我哋讲呢样嘢系你哋 buy 嘅，或者你哋都相信咧，咁根本个结论就系佢哋根本已经可以用音频去产生咗疯牛症。咁换句话，其实好多其他嘅传言啦吓，就而家我哋香港某啲流行紧嗰啲病毒咧，其实好多 都可能 系 美 国 病控制中心即系放啲音频出嚟。 系啦，另一个传言就系例如艾滋病咧，都可以用音频去医翻嘅，但系我哋就呢个科技又俾人冚咗咯。 俾边个冚咗咧？ 啊，俾一啲会有大嘅药厂，如果你出到一啲好平嘅医到人嘅科技，佢哋会买起你公司咯。如果你唔肯买嘅话，咁你自己有人身嘅危险。 呢个系发生过嘅， 呢啲发生过噶啦，无论系 UFO 界或者系医疗界都好多好多呢啲黑幕。 不过我觉得香港好得意嘅，因为香港咧，即系所谓疯牛症，其实有个传统嘅名，我冇记错，应该黑雅尔氏症啦。咁其实香港咧，耐不耐就有疯牛症嘅，讲紧即系一啲人系死于疯牛症啊，但系个病历咧系唔会写疯牛症嘅，系写黑雅尔氏症。咁但系你写黑雅尔氏症咧，一个学术嘅名，但系写黑雅尔氏症咧，你就唔会联想到系疯牛症啦。但香港其实上个月，因为已经有个老人家系死于黑雅尔氏症，咁佢本身其实等同疯牛症嘅。不过问题佢写个病历嘅时候唔会咁写啫， 咁就唔会系美国嗰度搞啲音频嚟令到佢有。 我就觉得其实而家所有嘅，即系我尤其是针对牛肉啦吓，呢、这个我主观咋吓，即系未必牛肉一定有事，不过我主观针对牛肉咧，所以有时我觉得咧，其实而家某个程度上好多肉类都可能受污染咗，咁污染咗嘅就系头先所嚟讲嗰啲所谓唔知边度嚟嘅破坏性蛋白原。 咁呢啲放射性膽固醇，如果你人類食咗墜落去咧，其實都有咁嘅危險性咯。即係正如嗰陣時日本咪而家發現第八宗嘅瘋牛症啊嘛。咁講緊係喺牛隻身上發現嗰啲啦，人類身上發現嗰啲其實係你冇得大量，即係你冇得大量去搜集咯，因為你除非每個人去驗嘅啫。 咁簡單嚟講，係咪即係唔好食美國嘅谷麥同埋牛肉咧？ Some sort of factory and an entire civilization somewhere. They were only to be found in Hatsu. What made Lloyd a Papa J special? Yay!好啦，咁收到呢个听众 fax 咧，佢就问咧，阿 moon 下云海嗱，即系有个佢都唔明嘅啫，好多问号喺度。佢话嗱 ，frequency 系咪即系好似电视同电台呢个嘅 frequency 嗰啲 frequency 咧？ 可以咁讲， 可以咁讲， 可以咁 即系 可以咁讲。嗱，而家个科学咧，嗱我哋呢个台系903啊，咁呢个都系一个频率嚟噶嘛， 即系净系听到903嘅啫嘛，系咪先？ 881都系一个频率嚟噶。嗱，你睇你个买咗个收音机翻嚟，有 FM， 有短波，有中波，有长波，咁啊上面有好多数字噶嘛。咁其实去到一个空间咧，就同一个收音机一样，根本嗰度所有嘅波段都已经喺空气中存在。 系， 究竟你系去唔去到嗰个空间？即系话你去唔去到 呢、个明好多 雷霆881嗰、那个时空，亦或去到呢个叱咤903嘅时空？ 系啦，即系你叱咤903 根本唔系一个地域，唔系一个地域嘅问题，而系一个境界问题。是不是、即是我坐在这里我喜欢就会。 不是因为我听境界这两个字呢就是好这些好那些深山高人。 那就所以说时空 了。境界。 什么境界啫。 那是不是真 的。好像说呢叱咤和903呢是两个不同的时空。你可以这样说。 不是 你 是不是意思可能去到2012年的12月3日。 我们就只是听到903了。 是啊。 是啊。你整个人呢就 去到。我真的是全球只是听到叱咤903。 903只是播紧了 J就全世界只是听到 Jason 讲的东西了， 即是另一个地方领到那个台， 是的，你领了他那个台， 即是现在他的 即是讲接收了， 磁场变呢就是他成日在领台， 嗯，因为即是原本即是 flip 了，即是有一点881明明的881为什么会转到少少到903，听到 Jason 讲 两句，所以就混乱了，现在的人就癫了，所以就周围炸了， 即是你思想不纯正你就去不到903了， 即是2012 12月31号全球就只会听到叱咤903，即系呢个意思， 系咁嘅意思， 咁几远， 所以就 系 好难解咯。 即系其实系咯，你觉得嗰个最正嗰个 point 就系，其实喺个而家我哋喺 airwaves 度，其实所有 frequency 都存在噶嘛。 系，冇错，冇错，冇错。 但系即系，如果你 tune 咗去903，你就净系听到903，你唔会无端端听到啊嗰啲吓唔等使嘢噶嘛。 即系要用电视解你哋咁样用啲乜嘢啊？ 唔等使嗰啲咧，即 系如果用电视解，你更加明，因为你仲直情有埋个影像啊嘛，你真系去咗翡翠台嗰个世界咁样啊嘛。 即系系啦，即系唔同嘅电台又领喺唔同嘅电视。 系啦，即系你睇紧无线嘅时候，其实亚视都系做紧噶，不过你睇唔到，因为你去咗无线嘅飞棍时咁嘅意思啊。 仲有一样嘢， 即系到时2012年就会系全球去咗一个。 去咗嗰个频率嘅世界，如果你个导向高，你接收得到嗰个频率咧，你咪听到嗰个频率嗰个节目咯，嗰个世界嘅嘢咯。 即系其实我哋喺呢个世界嘅仍然都存在紧嘅啫， 存在紧喇叭。 咁佢就话嗱，喺2012年之后咧，我哋即系会去一个更高嘅 channel 啦，系咪？ 嗯， 系嘛？咁高同低有咩分别咧？其实 我又要讲一 低啊，听到 hip hop， 高啊，听到啲 rock 咁嗰啲咧。 可能咧，嗱呢个咧就有少少宗教嘅解释。可能去到好高嘅境界咧，就系我哋喺啲唔同嘅宗教见到嗰种嘅世界，系一啲好乌托邦啊，好天堂啊，好嗰啲世界咯。 咁佢仲有问题就系佢话咁同呢个大停电有啲咩嘅关系嘅磁场？咁我哋咧喺10:30嘅呢一个短短嘅天气消息之后咧，就系话俾你听嘅。剛才那個 Facts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說呢，就這個世界就是這些機排不好多那些就是停電啊咁嘅嘢嘅，是不是因為這些磁場的變異而造成的呢？ 我覺得冇特別嘅原因或者關係， 即係唔關嗰件事嘅，人為多啲嘅呢個係。 雲海咧，你話咧？ 唔係，我淨係講説人轉述近排喺美國嗰邊嗰啲，即係研究呢啲古靈精怪嘢嗰邊嗰啲專家啦嚇，討論緊一個陰謀論。佢陰謀論就係話，當日點解會突然間由美國加拿大開始大停電啦，去到後來即係全世界都度度都停電咁滯啦咁就因為佢哋試緊一個所謂嗰陣時 Tesla， 即係呢個所謂被壓制嘅科學家嗰陣時幾集之前講過啦。咁佢哋以前發明咗一個所謂嘅即係所謂嘅免費能源嘅電嘅發電機啦嚇。咁陰謀論就係指其實嗰日咧之前咧，咁加拿大同美國政府咧喺個邊境嘅附近一個小城咧，就係試驗緊嗰個Tesla 嗰個發電機。咁而佢當時想做嘅嘢咧，就係想喺已經無盡嘅太空裏面咧，去攞所謂嘅落宇宙嘅免費能量。佢想睇下攞一攞嘅時候咧，佢可以攞到幾多能量。咁點知攞落嚟嘅時候咧，就所謂嘅即係過度啊，就引發得全個東岸嘅大停電。咁之後就一路咁熄，即刻熄翻架機。咁呢個係嗰邊嘅陰謀論嚟嘅啫。咁但係嚇。啊 是不是呢就 后面都不知道。 不知 道。但那边就唱得很行咯。咁就试咗之后就大镬啦，熄一熄机咁样。咁就开始 又连锁啦，又即系有好多地区又开始停电啊，呢样嗰样。 我又想问阿 Moon 咧，其实真系一啲 UFO 嘅问题啊，真系、真系一啲 UFO 界系啦，即系而家喺 UFO 界嘅最即系喺 UFO 界最盛传嘅一啲即系外星嘅生物嘅智慧科技去到咩即系咩地位咧？咩地步咧？即系佢哋已经系即系可以随时 flip dimension， 可以由第二个空间真系空间转移啊，抑或系有啲咩新型嘅 UFO 系出现过咁样？ 嗱，我哋睇翻，我又 call 翻阿 Billy Mac 呢个瑞士农夫啦。咁佢哋话佢入过去一个飞碟咧，系一个两公里高定系两公里阔嘅，好似一个蛋咁样嘅太空船，就真系都好似个星球咁滞，有好多外星人喺上面咧，系差唔多永远住喺度，唔离开咁滞。 呢个系咪都系即系 frequency 啊？即系佢嚟喺地球噶，不过我哋就唔喺个 frequency 啫，咁样系嘛？ 吓。咁佢哋讲佢可以喺第二啲时空，佢哋仲话呢同一时间呢我哋望上天呢係真係有成百万隻飞碟嘅。有啲喺第二啲时空。咁佢哋飞嚟呢佢都分好多种嘅。有啲呢就好似侦察机咁少少地入咗一个中度嘅母船里面。咁嗰啲母船仔呢就可以係 flip dimension， 即係时空咁样去飞嘅。咁有时亚当斯基嗰隻60年代加州亚当斯基嗰个个案主角啦。Adam C 佢哋影出嚟嗰啲飞碟咧，底下咪有三个波嘅。咁嗰啲外星人就讲佢哋点样飞咧？其实嗰三个波咧就好似相机嘅 focus 咁，咁三个波就 focus 去一点喺嗰个位咧，佢哋将佢咧将个时空就好似橡筋咁，将佢拉佢埋嚟佢个飞碟底下，跟住将个飞碟就好似一个时空拉住橡筋一放，咁就成只飞碟就好似橡筋咁啪一声就飞咗去嗰个时空。咁佢哋就系话，譬如七姊妹星啦几多百光年，佢哋其实就系用三个半钟加速到去光速，咁然后用 三个半钟， 三个半钟加速， 咩叫三个半钟啊？ 3.5小时， 即系用三个半钟头啊？你意思？ 三个半钟头加速到去一个好高速嘅速度之后咧，佢就可以咧系用千分一秒好少嘅时间咧，就系将嗰400几光年咧就拉到系千分一秒就系、是。飞咗翻 flip 咗过去，然后用三个半钟咧系减速，因为佢要喺离远地球九大行星一啲远啲嘅轨道嗰度， 即系有一样 停低，即系唔可以一 flip 就成翻嚟地球噶嘛。咁佢喺嗰个位咧就慢慢再减速入翻九大行星。 咁即系其实阿杨利伟升空嘅时候，即系佢哋要用譬如系6秒钟加速个速度去到可以冲出大气层咁样，佢就要用三个半钟头。 加速去到接近光速， 接近光速用三个半钟头、 去到光速之后咧， 呢个系而家最 即 系而家 UFO 界讲紧嘅最 update 嘅一个 theory， 一个理论嚟嘅，系咪？ 即系你问紧一啲好劲嘅时空嘅故事同埋证据啦。咁、其实呢个唔算最劲嘅，有一个咧就系、有一个由反物质宇宙嚟嘅一个外星人，那个宇宙叫 Dao Universe， 咁佢哋系。可以是有一个反物质宇宙，因为失事定唔知咩，系特登嘅，特登飞过嚟，飞翻嚟依个宇宙系同阿 Billy Maya 见面 嘅。即系阿 Moon 嘅啲境界咧，佢啲地位啲境界已经系去到咩位咧？已经系去到即系已经 skip 晒嗰啲，即系有几多个宇宙啊，几多个 universe， 即系几多个银河系啊，已经系肯定咗呢个地球。是有不明飞行物体的， 即起码 skip 了信和不信的了已经。 即你问我有几劲啊，咁我就讲翻啲个案。 呢个系真，即系真系发生咗啊！ 又例如又另外一啲个案。 头先嗰个系一发生咗，又系嗰个。 Billy Maya 佢 call 翻俾你听。嗱、如果你话唔信 Billy Maya， 咁我又 call 第二个个案啦。第二个个案咧唔止一个噶，有几个噶，好似系都系美国嘅，早即都系算早期60、70年代啦。咁系。有个人见到佢哋跌咗个飞碟落嚟，跟住同佢哋倾偈，咁同个外星人倾偈，咁外星人就解释俾佢知，就系因为有啲宇宙旋风，咁佢有一个反物质宇宙嗰度咧，因为嗰、那个两个宇宙一个正一个反咧，好似个哑铃咁啊，中间有条樽颈位咁黐住嘅啫，佢哋就话喺度打风。 嗰、 那 个系 wormhole 咧，就叫做 或者系啦，唔肯定。 系咪云海嗰、那个位？ 唔肯定。 我谂阿 Moon 讲个另一样嘢定系嘛？ 系一个一， 佢讲紧系咩咧？ 宇宙可以生。一个宇宙可以生一个宇宙出嚟噶嘛？呢个最新啲理论嚟噶，咁中间系有 条吓， 中间有个颈位咁黐住。佢、哋就话咧，呢、个打宇宙旋风，打宇宙风，咁就打失咗魂，于是就走咗嚟地球， 跌咗落嚟， 呢一 个我就遇到你啦，咁又变咗另一个个案。咁唔止一个，有几个个案都系佢嗰个事主都系话，都系个类似嘅故事。但系啲事主大家唔识大家噶，佢又唔系为咩要写翻呢啲蛇嘢出嚟。咁你问我呢啲系，即系你问我呢啲系咪证据咧？就对喺我眼中，我觉得都系算系证据咯。 嗯，但系嗰个人信唔信得过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 咁你要睇返嗰个个案，嗰个人系啲咩人嘅背景，佢点解要咁讲？成件事你系要咁去，好似个 UFO 专家咁去睇成件事咯。 嗯。 咁但系个案咧，就真系你问我，你飞得佢哋啲飞碟飞到有几叻咧？咁就头两呢个案真系你点飞？佢哋你话科幻片里面有啲乜咧？佢哋已经 因为我哋而家成日听到就系佢哋嘅飞碟系佢嘅科技系高等智慧过人类，有冇啲低等过人类嘅咧？ 可能呢嚟捉咗我哋嗰啲系， 即系 好难行，好难讲。 老走人嚟嗰啲，你觉得系可能低等？ 可能系另一类啊。咁唔好话高低啊，喺佢哋嚟讲咧，佢哋成日俾我啲信息话冇高低啊，好坏啊，冇系咁样嘅，系我哋成日都咁去睇啲嘢。 嗯， 就算话捉我哋上去嗰班咧，佢哋都唔系将啲嘢讲到系好坏啊，冇咁绝对嘅。我哋个意识系将啲嘢咁分咯。 听听歌 先。You get a fast car, I want a ticket to anywhere. Maybe we make a deal.Maybe together we can get somewhere. Any place is better. Starting from zero, got nothing to lose. Maybe we'll make something. Me, myself, I got nothing to prove. You got a fast car. I got a plan to get us out of here. Been working at the convenience store.Managed to save just a little bit of money. Won't have to drive too far. Just cross the border and into the city. You and I can both get jobs and finally see what it means to be living. See, my old man's got a problem. Yeah, but the bottle, that's the way it is. He says his body's too old for workingBody's too young to look like his. My mama went off and left him. She wanted more from life than he could give. I said somebody's got to take care of him. So I quit school and that's what I did. You got a fast car. Is it fast enough so we can fly away? You gotta make a decision. Leave tonight or live and die this wayRemember when we were driving in your car. Speed so fast, it felt like I was drunk. City lights day out before us, and your arm felt nice wrapped round my shoulder. And I had a feeling that I belonged. I had a feeling I could be someone, be someone, be someoneYou got a fast car. We go cruise and entertain ourselves. Still ain't got a job. Now work in the market as a checkout girl. I know things will get better. You'll find work and I'll get promoted. We'll move out of the shelter. Buy a bigger house and live in the suburbs.You got a fast car. got a job that pays all our bills. Instead of drinking, they got the bar. Some more your friends than you do your kids. I'd always hope for better. Thought maybe together you and me find it. I got no plans, I ain't going nowhere. Take your fast car and keep on driving. So I remember when we were driving, driving in your car. Speed so fast, I felt like I was drunk. City lights day out before. Your arm felt nice, wrapped around my shoulder. And I had a feeling that I belonged. Someone. You got a fast car. Is it fast enough so you can fly away? You gotta make a decision. Leave tonight or live and die this way.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不明来历 About Budget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今晚呢一堂咧系非常之高班啦，同埋即系吓 跳跃式， 跳跃式嘅呢、一堂真系咁好啦。呢一10:49啦，我哋又跳跃去另外一个空间系嘛？ 跳跃另一个空间，唔系交俾阿Moon先。你有一个 我哋讲下我哋喺外国嘅 UFO 议会嘅经历啦，不如 好啊好啊， 好嘛、 啊？嗯， 因为我仲未去过 UFO 议会嘛，喺 Loughlin 咧 ，Loughlin 咧，我哋咧其实咧有。我去其实美国的 UFO 议会呢，我就去过两次在 Loughlin 的。咁其实最近呢，我哋都请咗个英国的 UFO 专家啊 Graham 嚟啦，佢係全世界英语嘅 UFO 杂志算係发行量系最好嘅，叫 UFO Magazine。咁好不幸啦，佢最近呢就脑出血就逝世嘅，即係嚟香港忙完之后就飞返去就冇几耐就逝世。咁啊，其实我呢是第一次呢就在 Loughlin, 即是美国这个赌城附近一个浮仔度第一次认识他是5-6年前啦。咁好得意嘅，我都问过他一个问题，就是点解呢而家嘅飞碟议会呢是搞到最出名呢，竟然是呢、一个即是自己人好寂寂无名嘅两公婆咁发起咗，而搞到而家所有嘅 UFO 专家呢都是去呢、一个，如果去到美国是不会去美国最大的 UFO 议会 move on 的，即是Mutual UFO Network, 而是去了这个呢，咁啊都好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哋两个成日去了两次那个啦。咁啊除了 Graham 之外呢，我哋呢就是在那里识得啊 Giorgio Bonjovani 啦。即是这个意大利的有性商的一个 UFO 专家，他都很奇怪，即是我现在是 UFO 专家逐个数啦。咁他都很奇怪，咁直情因为跟花地亚妈事件有关之后，他有个性商之后呢，他就有一段时间就转了态呢，就成日去苏联就拿 UFO 证据的。咁他就做了一大堆呢，就是苏联的 UFO 片段的影带啦，兼且咧就是访问了很多苏联的高层，甚至是 general 即系啲军官啊，咁里边都有好多爆咗好多料出嚟啦。 咁咩料咧？ 有咩料咧？ 系咯，爆啲咩料先啊？云 就系其实咧，当然 其实有部分咧就系、是。上次录俾你嗰、个， 即系有啲 UFO 嘅坠毁片段， 唔系，即系另外嗰集，即系有啲 UFO， 你记唔记得咧？即系录俾你吓、即系个 UFO 专家喺即系去到嗰、莫斯科访问一啲军官，佢哋认识到嗰啲战机上面拍摄到嗰啲 UFO 片段嗰集咧。咁阿 George Bonjovani 即系嗰个性商嗰人，其实佢哋 即系有个性商人。咁咩嘅性商人咧？就系、嗱，即系嗰个咧，就我睇得少大嘅，就系嗰啲听众啊。呢、个性商嘅人啊，性商系咩咧？就系佢嘅额头啦，同埋佢嘅手背咧，系有一啲好似俾耶稣当年咧钉十字架嗰啲伤痕嗰啲位啊。 即系流血礼嚟嘅， 嗰个叫圣伤啊。如果唔系咧，如果 in case 你 lost 咗嘅话咧，嘢圣伤就 系 咁样噶。 系系，但佢本身亦都系一个 UFO 专家嚟嘅。 系系， 咁佢就即系。即係我哋而家睇到嗰啲，其實佢喺好多年前，即係啱啱蘇聯瓦解嘅時候，佢已經攞咗呢啲片段同埋攞咗呢啲資料出嚟。 即係嗰個有性傷嘅 George Vadampo，George Vadampo 啊，你話啦。 点读啊？点读啊？嗰、那个 George Bonjovani，George Bonjovani， 完全唔知佢系咩 名，系意大利名啦。 总之佢就系一个有性伤嘅人，呢、這个即系佢系真噶，见到个 真嘅 有齐身嘅。 即系阿 Moon 就曾经去访问过佢，即系现场访问过佢，即系佢真系脚。脚面手 个性伤齐晒，好少人系齐晒，咁佢真系齐晒。 咁佢系佢 有一个好奇怪，亦都好奇怪啦。咁我觉得系真几真嘅。佢嗰件事，即系佢嗰个流血嗰件事件，就系咧我哋咧成班人咧有一段时段咧就系、是、所有啲 UFO 专家就系闭门会议啦，闩埋门啦，所有嘅 speaker 包括我都被邀请入去咁。好，你代表亚洲咁坐低咁。咁我哋嗰阵时系倾紧话，好唔好搞一个 UFO 嘅新闻资讯网，就系、是、大家咧唔好咁计较版权嘅问题，就大家可以交换呢啲嘢，唔好话你又收我钱，我又收你钱咁。咁当时咧，George 坐喺台边，坐喺度咧就倾偈，倾倾下咧佢要行开嘅，佢要坐低。佢话对唔住啊，我又开始流血啦，我唔系几舒服，即系佢冇俾到个痛苦嘅样子，但系佢会坐低旁边。 佢先流血系佢嗰几个性伤位流血。 系啊，嗰几个性伤位流血，咁佢就要坐低。咁你知佢个手。 但系耶稣当年好似系佢第十字架冇俾人夹头咗。 唔系咁，我佢因为而家天主教解释性伤嗰个额头有流血咧，就系用嗰个，因为当时系戴荆棘个帽啊嘛。 嗯，咁应该荆棘系围住一个佢个额头，就 系 一个十字架嘅招。 佢嗰个就喺中间 咗招嘅一个十字架咁啊嘛。但系点会咁咧？如果系戴嗰个立帽，唔系咁噶。 如果系荆棘个帽，应该系成个圈嘅，系啦，所以而家如果以天主教嘅角度咧，佢哋都认定，佢都认定呢个都算系嘅、啊，但系反而系如果非天主教嘅教徒咧，佢哋反而认为圣伤就唔真实嘅、 嗯， 啊，即系呢个系一个两个唔同派别嘅谂法咯，系， 嗯， 即系所以如果你话天主教个佢又会界定呢个系嘅，即系甚至因为佢如果圣伤喺手嘅位置咧，如果你讲真正嘅耶稣钉十字架就唔系嘅手背噶嘛， 嗯、 即系手腕噶嘛，所以但系天主教嘅界定嚟讲就呢个都系圣伤， 嗯， 所以唔 就冇得医嘅佢系， 啊我真系唔知佢有冇得医， 佢 个 目的 即系有冇停 啊？佢就系一路咁病落去俾你睇到嘛，睇到一路流血。 哦，佢个目的系想 佢 伤口继续， 佢使命啊嘛，系佢使命嚟噶。我讲翻头先嗰单嘢啦，咁佢就真系坐低旁边咧，系咁坐喺度唞嘅，唞咗几分钟定系十分钟，唞到佢掂为止，咁啊再翻埋位 开会。 咁、但系当时系冇观众啦，系得我哋嗰十零个所谓高层坐喺度嘅，咁佢唔系做戏，如果即系最主要做俾我哋啲高层睇咯。 但系佢系咪我？如果照我记忆中，佢系好似同外星人嘅个案有接触噶嘛？系嘛？我冇记错。 冇嘅，应该系 即系冇发生，即系嗰时系 佢啲系一啲接触案啊嘛，就唔系话有啲咩见到外星人嗰啲嘢，系一个接触案嚟嘅。佢系收到一啲信息，咁但系头先你阿 Jason 都问啦，咁啊吓苏联有啲乜嘢？咁啊唔系好多好空洞嘅嘢，但系总之咧嗰个图嗰、那个故事嗰、那个 picture 咧，就系同美国嗰个版本差唔多嘅，就系咧苏联都会冚住，都好多呢啲个案，佢哋又开咗啲秘密嘅政府组织，佢哋有好多咧系 classify 咗嘅档案，后嚟咧又而家解散咗，又攞翻出嚟又 declassify 翻，咁好多个将军啊军官咧，亦都系有好多啲外星接触案啊，同abduction 案，咁呢啲个案全部都有晒记录，有晒 file， 有晒 number， 即系嗰个 picture 就好美国版，但系变咗系苏联里边都有咯。 即系唔同政府做唔同一样嘢。 系啦。 喂，但系我想讲下咧，听日咧其实好重要呢个日子， 嗯， 因为如果大家听日要留意国际新闻啦吓，因为听日梵蒂冈咧，即系尤其是而家呢个教宗啦，仲系 可能宣布退位啊嘛，系嘛？ 唔系，佢应该唔会宣布退位噶啦， 因为报纸有讲佢可能会准备咗一个， 除非佢死咗嘅啫吓。 唔系，佢话佢自己宣布， 我唔信呢样嘢。但系听日肯定会发生嘅就系佢会喺梵蒂冈正式向德兰，即系死咗德兰修女咧宣福。咁、宣福咧就系、是、代表紧向紧丰盛嘅一步啦，即系话 宣福就系丰盛， 唔系代表将会丰盛，但系就未正式 一个程序 嚟嘅， 程序上已经做咗 係啦，第一步啦，即係話如果咧聽日正式宣即係宣福啦，咁即係話咧得男修女封聖嘅機會就已經差唔多肯定嘅啦。咁即係話咧， 咁啲第一個聖人已經肯定出現咗啦。 係啦，即係我哋花地馬預言裏邊講，可能第一個聖，即係講緊兩個聖人之後，可能嚟緊一班嘅天外來客啦，咁講啦，咁可能就已經係其中一個聖人嘅正式嘅降生咯。咁但係如果你講到即係我哋之前即係私底下都傾到個陰謀論啦，如果聽日即係宣福之前，如果教宗即 系退位， 退位或者死咗，咁可能真系另一个故事嘅开始，或者如果佢死咗之后，或者其实佢都可以迈向封圣嘅一步嚟噶嘛。咁所以如果佢宣完福之后到佢死咗咧，咁可能佢就已经系两个圣人嘅开始。咁花地马预言嘅 step 咧就已经开始紧嘅。 咁即系好近、哦，即系嗱，两个圣人一个教宗啊嘛。 系啊， 呢、这个花即系封圣咗之后咧， 系 咁教宗 如果唔喺度嘅话，咁佢都系一个将会成为圣人。 就算唔系呢几排，都肯定系唔会系好远。 系啦，冇错， 将来啦，系咪？ 一定会有个新嘅教宗。 系啦，咁即系已经系三分之二 中晒， 中咗噶啦。 系啊，所以听日宣福个过程顺唔顺利系一个好关键嘅事啦。即系听日大家留意新闻咯。即系如果突然间佢突然间唔宣福咧， 呢件事再加上而家最近你譬如咧 Discovery Channel 或者嗰啲即系佢哋嘅制作嘅节目咧，都讲到好多即系地球上嘅即系好多现象系，譬如啲海啸劲咗啊，地震劲咗，水浸劲咗啊，即系其实真系好似系迈向紧一个即系末日咁样嘅信息， 末时啦， 咁又再加教宗又就即系又病啊， 阿拉法又众多次就快被驱赶啊， 系咯系咯， 呢啲情况我谂即系 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唔会真系喺中东发生，有啲似似地， 似似地，即系就算唔系中东发生，而家睇落去嗰个危机都好大，即系正如而家就算今日都美国啲内陆机又发现有炸弹啊之类嗰啲嘢，咁我谂嚟紧我哋都系喺乱世咯，即系如果正如头先官所讲嗰啲frequency令到啲人系咪已经开始即系痴痴地咧，即系已经乱到已经冇办法用理性可以分析晒所有事咧，即系呢个都几大件事嘅，我觉得。 话咁听日真系要留意一下，咁究竟 宣福成唔成功？ 吓、啊，应该会成功嘅，我就会觉得。 如果成功都几惊 系啦，今日真系辛苦晒啊！阿 Moon， 阿 Moon， 咁我哋咧会慢慢咧就系抡下呢一集究竟里边嘅啲 frequency 啲频道咧究竟系咩料？ 系881903啊嘛， 系啦， 系903， 903系最安全 嘅。系， 你自己有冇见过 UFO？ 我见过 UFO 喺墨西哥市郊，一个金字塔嘅玛雅古城。 你请佢做咗十秒，叫你讲。 就系同住一个同秘鲁人又同外星人有接触。 即刻答，即系唔使谂，即系都几肯定。 可以系 好 见到咯。 Thank you 你。